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假如给我3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 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一。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这个反正建国门现在这天气已经转晴了。 是的 啊， 说不定在某个方向真的是能看到 彩虹， 有可能， 有可能，真有可能。而且说是这个台风影响的这一段降雨，基本上已经过去了。 是是是， 但是说今天晚上可能还会有雨。 但是也就零星了吧， 我估计也不会那么大。 是是是 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个那个什么河流啊、河道啊、涵洞还是别去。 是，不过呢，真的，今天上节目之前，你知道我最担心什么？ 担心我不来， 不，你在啊。我最担心的就是今天这个嘉宾。 哦，他不来。 是， 哦，他又出去玩去了呗。 对呀，又因为某种原因，你比如说火车呀，或者飞机啊，延误啊，瞎了。 他不来没关系，分享的茶来了就行了 啊。这个倒是来了， 是吧？ 是是是。 嗯，看来可能今天确实没来，要不我们俩怎么嘚啵这么半天呢？是不是？啊，今天呢，大家非常喜爱的这位嘉宾，这个一茶一世界的作者啊，茶文化专家，年轻的史地文化学者杨多杰，并没有来到直播间。 你忒辛苦 了，你看都听不着你的声。哎，你用的哪个话？你再说两句 啊。我插这边。 好，那还是依然听不着。哎。啊，你再换一话筒， 还不行？ 真这，你就说你没来吗？ 哦，这听得着吗？ 哎，这个好多了。 哎，你是好多了，我坐空调底下了。 没事，习惯了就好了。 哎，多凉快 啊。刚才我就躲在了一个角落里，哎，啊，这有点瑟瑟发抖，嗯，啊。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好，非常好。来，跟在看视频的朋友也打个招呼。 哎，我先教大家看视频的方式啊，你才能看得着我。 这个不用了， 抢答了， 你就打招呼。 哦，打招呼就行了啊。 是是是。 为什么不用了？因为大伙儿都普及到了。 是的。 哦，那我是更高兴了，啊， 因为每周二啊，多杰一来，大家收听和收看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那是， 哎，是是是，所以就打招呼就可以 了。嗯， 是是是啊。哎，刚从哪儿来啊？ 刚从湖南来。 哦，湖南。 嗯， 妈想半天呢。 我想说刚从家里来，后来我觉得你估计不关心这个问题。我总是得把行李撂家里。 谁说咱爸咱妈我还是很关心的。 是是，啊，都好着呢。 啊，那就行。 你都挺担心你的倒是。 那边下雨了吗？ 这下，我去的这个地儿呢，人是一个叫暴雨集中中心。 啊，真的吗？ 对对对对对。 哦， 是人家这个介绍里边有这么一条啊，就叫暴雨的集中中心。 哎，但是说湖南，你比如说像长沙呀，像南昌啊，像成都啊，都是到夏天相对比较热的，你去那边呢？ 那不是相对比较热，那是非常之热。 哦， 啊，那我这衣服上都起了汗脚了。 哦， 黑衣服能穿白了，你看咱做的水平吧。 嚯， 绝对是黑衣服穿白了。我发了，你没看见？ 哎呦， 你去最合适， 是吧？ 嗯， 哦，没空， 我就不让你 工作 呢，不让你去， 好好来来来， 哪能像你天天玩着去？ 来来来，不，他那也就算是工作， 也 什么叫算是工作？ 啊，就是工作 啊。对 啊，来，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茶呢，也是好东西 啊 啊，也一定会秒没 啊。 咱们尽量说的慢一点，尽量说的慢一点。我相信如果可以的话18点之前算没。 哦， 也就是这样了吧。 那要不我觉得咱要不也别先说关键词了。 可以。 行不行？先放一放，因为这个确实大家比较喜欢。 那你想啊， 这个 跟他的名字一样嘛， 嗯， 一瘦就没。 那好。 对对对对。 他喜欢说这个， 对对 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发明啊。 是是是。 啊，确实是，而且这个又适合现在喝。 嗯， 我这嗓子前两天不是聊那个房产， 嗯， 一下聊高了， 嗯， 一下给上了，也没不能上了头，上了嗓子了， 嗯， 这今天才算好点 哦。 其实有一半的功劳得归结于这个。 哦， 真的，我就一直喝，而且喝的还是比较浓的， 那就对了。 哎， 你说对了， 连晚上漱口的时候，我都拿泡了很久的那茶来漱口。 嗯， 马上也就两天时间吧，昨天听着还有点哑呢，今天是不是就好多了？ 那觉得是挺惨的，嗯， 怎么还惨呀？ 就原来更惨 哦， 现在好一点了 哦， 是这样的吧？ 是的，是的， 年轻 刚看见你， 这其实变声期啊，到了变声期了。 您别给自己贴金了。 这样，咱们不说关键词， 哦、 但是你也简单的介绍一款今天这寿眉 啊，今天这茶我就介绍一条吧， 因为以前咱分享过 啊。但是打阴历年过来之后、 啊、是没有， 再也没有过。 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这、嗯、那天我让咱们那智能的机器人给核算了一下， 是 经过两个小时的核算， 是 盘出来了，说没有过。 对 对， 的确如此。 嗯， 所以这个是以前跟大家曾经分享过一次的。 嗯 啊、大家那得是老听众的啊，还有印象的，名字有点特别的，取自于一句古诗的。 嗯， 这样的一款茶。 还有古诗吗？ 啊， 寿比南山不老松， 那 没完没了，过不停。 那俩字前面还有俩字呢，没看见？看见了吗？ 出寿， 往前看呀，是吧？往后看， 大悬臂。 哦，那不是后看吗？ 啊， 悬臂 啊，对对 对, 对, 对、 哦， 这个是宋代对于这个茶饼的一个称谓。 哦 啊，对，叫留侯赠我大悬臂。留侯赠我小悬臂，就有大有小号，当时说这个、 哦、这是大，今天是大悬臂。 大悬臂 啥意思呀？ 茶饼。 哦， 今天这是大饼吗？ 嗯，对，今天吃是大饼，就是不能卷肉。 不，我那意思就是饼大， 个儿大， 个 儿大， 个儿大，出了号了。 嗯， 350的。 哇、哦，所以我都说今天一说关键词肯定秒没。 嗯，这是350的，咱们都知道有，咱们是两款，一款是大悬臂，一款是小悬臂。 啊、 哦，但是您注意一下啊，我这个字用的跟古人这字啊改了一个字，那臂字改了，人家那个呢是和氏璧的那个璧。 对， 哎，蔺相如和氏璧这故事咱打小就听，是那个美玉的那个璧。 嗯， 咱不敢这么比呢，我就剪了个笔画，最后用的是土字底的这个璧， 四处碰壁的壁。 哎，那是你最近的经历。 别闹别闹、啊、接着说接着说。 哎，就是说嘛，跟大伙儿说一下就行了，因为大伙儿回头真要是念这首诗，甚至咱们有的喜爱文学的朋友说我找来瞧瞧吧，我看看、嗯、甚至照这么一念，我怕您再给把这错的记住了。但这个说的是咱为了自谦，咱不能敢跟这古代的，他这讲的是宋代，尤其是宋代宫廷里边的贡茶、 嗯、 叫悬臂、 哦、 是这么一个意思、 哦、贡茶叫悬臂， 是一种贡茶。那么茶本身呢，也是在宋代也是压饼的形制嘛、 嗯、 那么他就把它比作为美玉，他等于是把它比作为美玉嘛， 嗯， 是这个意思，所以咱是借了他这个意。 嗯，这个是新茶还是老茶？ 老啊，也不行，不能这么讲，咱不谈老茶这问题、 年份茶。 哎，对，我这性格不爱谈老茶。2013年的， 也搁了几年了， 算是相对比较这有年份 的，有点年头了。 应该是比较有年份，因为我们知道白茶的、 嗯、 真正出现能够大规模存量的时间并不是很长，这个我在节目里跟大伙儿讲过。 嗯， 传统的品种，咱白茶肯定是传统品种，传统工艺、 嗯、 这都没问题。但是在以前的时候，尤其是您想，您知道白茶有几年呢？对吧？之前的茶都哪儿去了呢？ 嗯， 咱不喝谁喝了呢？ 都出口了。 口， 嗯， 它是做出口的用品，所以它基本上都是当年销。 嗯、 当年销，当年完，第二年再生产再销售，它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嗯， 那现在海外说偶尔存有一点有年份的茶，甚至八九十年代茶，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你看我们香港，包括你再到东南亚地区一些华侨比较多的地方、 嗯、 他们有的比较习惯喝这个，偶尔存一星半点的有，但是没有批量的。 嗯， 因为都是喝掉了。 对 对, 对, 对， 都是喝掉。真正说出现有意识的说要把这个白茶久存之后来体现它这种陈化的口感以及相关的作用的，那大概我跟您说啊，这个说句实话，就是2009年之后，这个是个时间点，打这儿之前，你比如说05年04年 你比如上课的时候，我也给同学准备一点那个茶样，说咱试一试。但是您别嫌我抠，那我也就二两三两， 嗯， 哎，也是机缘巧合得到的，就给大家试试看看陈化的这么多年什么口感。您说批两次的，你看我到茶博会上看，八十年代的、九十年代，咱不说哪家啊，有，而是要多少有多少。我问了，是要多少有多少，这个咱不能说我没喝啊，说实话，但是我给你两个字的考语，这叫存疑。这是非常有可疑性的，因为我们说它不符合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您说搞鉴定那细节单说，但是你要先符合逻辑和规律。我讲这您说对吗？比如说您说我拿出一个民国的电话来说，这是一种收藏哈，因为电话还是个智能电话，它这就不可能。我讲这道理您说理解吗？他再做就是这包浆皮壳再像，他也不可能对、 哎、那说不定人家那个时候就押宝，说我就压这个肯定日后能行，我就攒攒攒，现在终于爆发了。 哎呦，真有这样的有识之士，我还真是很想认识一下，很少在当年来讲有机会给您多讲啊。这个因为我也认识很多做白茶的当地的朋友，八九十年都来咱们北京的， 嗯嗯， 有去那个马利闹的也有，还有在蔡有营的、嗯 哦、 蔡有营原来也有点批发茶叶的， 很少，就家具城边上嘛， 那有一点，那都那老人了啊。 对， 九十年代就不遗余力推广白茶啊，后来呢就卷不回点回去了， 就实在扛不住了， 不行，不是这个契机。茶是不是好茶？当然是好茶了，但是契机不对它也不行。 明白， 这样讲大伙儿能理解。所以天时地利人和，现在白茶您看看被大伙儿所接受，我觉得这是正确的，大伙儿早就应该接受。 嗯， 哎，因为它比较符合，一个是城市人的生活气氛， 是 一个就是咱们北方的生活气氛，它也比较符合。 是， 不管是消暑还是降噪，还是刚才我们夏明老师所讲的，你比如说润嗓子，哎，比如说消炎，它确实有一定的功效。那为什么大伙儿现在喜欢呢？我觉得一方面白茶好，但是白茶好了一百多年了，怎么到现在大伙儿喜欢，是跟今天大伙儿的生活节奏合拍了。这个合拍是很重要的。 对， 嗯， 你想，就跟我不是下午背稿吗，然后就看到了其中一篇文章，就说嗯，当然咱们不说所谓的旅游地产啊，因为这跟买房子不是一个概念。 嗯， 就是说北京相对比较热嘛，然后就采访了几个退休的老人，然后他们一般都是只要一入暑伏了，因为热嘛，然后比如说有去哈尔滨避暑的，因为觉得到那边还比较凉快，然后在那边江边上租个房子，租一个月两个月，因为这样就省得在那边投资买房嘛、 嗯、那是， 然后在那边没事逛逛街呀，凉快凉快啊、 嗯、 然后等到立秋之后凉快了再回北京，这是一个方向。然后现在人说了不去北边了、 哦、 人都说了黑吉辽可能会凉快一点、嗯、有人不去了，说一看朋友圈呀，说自己发小人家奔云南了、 哦、 说就在昆明边上，大概车程也就两个小时路程，那边那儿有湖啊，有森林公园，而且都是省级和国家级森林公园。 嗯， 然后说在那边租一个房子，一个月800块钱。 嗯， 然后人到那边，哦，又能到森林公园，天然大氧吧， 享受， 又能看蓝天白云，说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向。 嗯， 所以我就是说，大家得慢慢的去接受，或者说，哎，真的口口相传的时候，哎，觉得一尝试，哎，不错。 嗯， 可能从09年之后，就跟白茶似的，慢慢慢慢被大家接受了，然后一块儿就会变成一个爆发式。但是我真担心，可能未来的某一天，真的说，啊，无论是这个寿眉也好，还是什么也好， 嗯、 再问多少钱一斤了，啊，这么贵了，真的，早晚有那么一天。 你现在问你不也这反应吗？ 太贵了，我现在是。 啊、他的这个，嗯，他这个判断标准是存疑的，是存疑的啊。 当然了，也有很多的新听众啊。 啊， 蓝说了，怎么看视频直播呢？好，开始。 你看，他有需要我的地方。视频直播呢是两种方式啊，我也不对着镜头说了，您还没找着我呢。这两种方式呢，一种就是咱们北京广播网，这打开电脑能看的；还有一种呢是手机看的，是北京时间。这号叫北京时间，是个 APP， 您下载一下，现在正在直播的那个是我们、 嗯、 啊，我们能看两个小时，17点到19点、 嗯、 还两个小时。 哎，咱妈看的时候那个画面啊什么那都还好吧？ 啊，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也让我给你们提意见的啊，人老太太着急也不行，知道 吗？哦，是吗？多多提意见 啊，我们也给他们提意见 啊， 是吧？ 对，画面再清晰一下，包括我们的主持人服装，看有没有品牌赞助啊，是吧？这都可以吗？ 你那话都有勾在后边这句上呢， 是吧？这个你看啊，这个今儿咱们其实聊的是白茶 啊， 刚刚也说了，咱们说的是寿眉嘛， 是 啊。其实刚刚哥也说了，白茶呢，您也说了，09年之后大家慢慢喜欢了 一个趋势。 我喜欢白茶，其实也就是跟多杰老师认识了之后， 嗯， 他给了我一些，我一尝好喝， 嗯。 为什么呢？因为对我这种茶小白来讲啊，白茶首先它容易泡， 嗯， 怎么泡都不为过， 入门比较浅。 对，你就算我最近一段时间不是泡的稍微浓一点嘛，就算特别浓，我就放在那儿，哪怕放温乎了，投茶量也挺高的，那色儿都变成甚至都跟那黑茶的色儿似的，你喝着依然不会觉得太苦， 嗯， 它不像绿茶似的，稍微一泡过了，哎呦我的天，那苦的你都没法喝，这个也还好。 只不过人多戒会，哇，糟蹋 浪费是吧？ 是。 那没有没有，你喝了就不浪费。 你看， 你喝了就不浪费， 有功效就行。 他是这样的，我们夏明老师的工作性质，大伙也都知道，你主持节目有很多，嗯，出去还得外边跑采访等等，他就属于比较忙的这种。 嗯， 那比较忙的人，你白茶确实是就比较好伺候了。 你应该说忙的同时，口又壮。 啊，对，口臭重， 对， 口重是吧？ 这样喝一点白茶是比较好的。 哎，对对，后边这句是他说的啊，我是突出你工作好， 这个我还是认可你 啊，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呢，这个白茶不是大家喜欢的，但是还有一个我也要问，就是你刚说了年份茶 哦， 有点年头的， 嗯， 其实大家还现在挺追求这东西的， 是， 一说比如说你家里来客人了。哎，我给你沏的这个就跟红酒似的，八年前的 绿茶， 哎，这有年份啊， 是， 这可能是不懂，懂的朋友就是这是八年前的白茶哦，或者八年前的黑茶哦，等等等，嗯。我们如果要在市面上找点这种年份茶，我们怎么去判断的呢？通过直观的看，能看出来吗？或者说只能通过喝？那喝起来它的老茶跟这新茶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我简单说一说。 来， 我刚才注意力没在这儿，不好意思。 那要不放条广告？ 不用，我 再想想。 我看着我自己好像变黑了，好像是，啊。 什么人？ 不好意思，要插条广告。 哦，好的啊。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宝宝跟我们说说年份茶怎么去判断？ 是，这个是一种审美上的小变化。我们以前的茶叶是赏心的，啊，赏心的。这打什么时候开始呢？打唐宋就是赏心的啊。我们叫走笔谢孟建议寄新茶。新茶这是有诗的名字，他寄了新茶给我，我很高兴，我谢谢他。现在呢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说有种转化，就是新茶也非常的欣赏，但同时呢赏陈，就是赏这种年份茶，这是一种转变。那我看我有的朋友呢还很自嘲，还喝完茶以后，你比如他发朋友圈啊，他就这么说，哎，他说今天喝个过期茶，哎，人挺幽默的，人说这是过期茶，其实一看呢，好，他喝的还是老茶。这是赤裸裸的这个炫耀啊，那就是说这茶现在是可新可老，只是要分茶类来讨论。我把它讲细一点，因为我们每回都有很多的新的听众。落实回我们这个白茶，它就属于这种叫新老皆可，少有，少有。因为黑茶是只能赏陈而不能赏心，没有说那黑茶刚做出来就喝的，一般不会，是吧？我们都说都有一个陈化过程，或者叫一个后熟的过程。包括于六堡，包括于我今天去安化，也是一个道理啊。黑茶，也包括于普洱，其实也包括于普洱。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刚做出来的生普喝完了以后有一点刺激，有点寒，也是这问题。它是赏陈而不赏心，白茶不是，白茶是兼具于新茶与陈茶都可以，都好喝。你比如新茶，咱们跟大伙分享过，我想必很多的听众朋友这会儿都喝上了，甚至于今天的新茶那都喝完了。因为得有4-5月份的时候跟大伙说这事儿， 能不能喝没问题，好不好喝很好喝，我自己也是喝新茶为主的，因为那年份茶毕竟少嘛，那是肯定的。那说白茶经过长期的存放还可以放吗？首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叫可以放，就是不会变质。第二个问题叫越放越好，有意义，有变化了。那刚才我们下面老师问说怎么判断这茶是不是真正的放了这么久的，是这样几个标准啊。其实我不是爱讲这个，每回讲完这个咱们这都跟鉴宝节目似的，喝茶是喝茶，怎么改了鉴宝了，但是现在也没办法，市场上认知度高了，那自然也就鱼龙混杂的现象、这个正常、这个正常，哪个行业都是这样。那我们看 有改身份证的，那个 怎么着 改身份证的呀， 啊对了， 对不对， 其实是这样的 啊。 那么是这种情况，首先来讲比如说八九十年代甚至更老的茶，我不建议您触碰，尤其是您不是很懂的情况之下。很多朋友呢对茶的热情很高，还说我愿意就花一定的这个资金去喝这个茶，但是我是不建议您，因为它必定有一个这个问题。咱就说这个一零年以后的茶的这八年吧，说这茶有改的吗？也有改的，能看出来吗？能看出来。两个问题，一个是汤色，汤色清澈不能浑浊，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第二点来讲是口感，口感柔顺不能刺激。 嗯， 这种刺激体验在多方面，不是说浓强就是刺激，有的时候这刺激你开始喝觉得也挺柔顺吧，它刺激在哪儿呢？扎舌头。咱们说的是扎舌头了，还有点什么呢？拉嗓子，这咱说的都是土话啊，扎舌头拉嗓子。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这个茶里啊可能有问题，在后期的陈化过程之中，在大量的时候，现在我们有一种叫加速陈化。 哦， 这可以提速陈化，这个就是现在有一些人就这么去做， 相当于装了一个 turbo 啊。对，什么都懂。哎，这个但是这不是好的，这是一种不可取的办法。为了让你把那个汤色搞得浓搞得艳搞得深，口感变重，你喝着好像仿佛像有年份的一样，但其实并不是。 嗯，明白，就是这个自然的过程没有了。 哎，对了，它里边是有差别。 咱们先聊到这儿 啊， 进一段广告，回来接着聊。如果大家有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情店内活动。 400-8764-888。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神仙修行靠 battle， 8届98当 DJ， 开心麻花联合余生庆推出音乐喜剧《嘻哈游记》，7月18日起，海淀剧院颠覆西游题材，玩转爆笑剧情。登录开心麻花官网或关注微信享购票优惠。 人和手机一样，都要定期的清理一下不必要的内存，及时的清空自己，才能更好的接纳新知，定期的调整休憩，才能愉快的轻装上路。让我们学会清空，学会选择，学会重新出发。 北京 SKP 会员积分清零，7月1日至8月31日，持有效证件至5层会员中心，凭卡内积分换取电子礼金、名品腕表、奢侈手袋等多重好礼。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 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10-6868-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这时段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焕月老师，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张工您好。 主持人你好。 哎您好，先来说一下北京的天气吧。现在好像是放晴了，但是我刚飘了一眼这个天气预报，说晚上好像还有雨是吧？ 对，晚上还有雷阵雨天气。 哦。 现在这个晚上这个雷阵雨现在已经到达了山西河北交界这个地方了，在北京的西方大约西边大约有个200-300公里这么距离， 嗯， 那么它有一些对流单体已经接近了房山、门头沟这些地方，但是这个它还不是这个规模性的，真正规模性的得到22点前后才能到达，咱们北京。所以今天夜间这个降雨应该也是比较明显的，大部分地方这个降水量，大概得有个10-20毫米，中东部地区。那包括中心城区这个降水应该是有个20-40毫米、 哦、 局部地区有个60毫米左右， 也不小 对也不小，所以今天白天这个降雨应该比较大。你看通州这个地方101农场最大的下了147毫米，那么今天受安比的影响呢，这个降雨在16点前后基本上结束了，所以说这场降雨也非常的大。那么现在这个我看这个安比啊，这个已经减弱成快温带气旋了，那么现在这个降云在这个主要是在河北的东北部到辽宁的西部，那么这一带未来看来安比在继续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到明天的时候就可以到达这个内蒙古的东南部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它还会给这有些地方带来一个强降雨。你像辽宁的西部地区、内蒙古的东南部、吉林、黑龙江部分地区都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局部地区暴雨。像到达这个温带气旋到达北方以后，有些地方也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和大风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这个时间，看来它是作为一个影响时段。那么上述地区，有的朋友可能要去这个地方，要注意防范这个这些天气的影响。那么我刚才说到北京这个雷阵雨哈，刚才没说完又说那去了。这个今天夜间这个雷阵雨看来要持续到明天的6-7点钟了，这个降雨应该是比较强了。那么看来受到贝加尔湖的一个南下冷空气的影响，看来明天的傍晚到夜间北京啊包括河北的部分地区还会有这种雷阵雨天气。当然明天夜间这个雷阵后天夜间啊，就是26号的夜间，这个雷阵雨天气看来就要弱一些了。看来之后在北京包括华北地区在26号之后啊，看来比较长一段时间就没有什么明显的降雨天气了。看来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前面有个7-10天左右的时间是一个持续高温闷热的天气了。那么这说到华北的天气，看来现在咱们南方这个降雨啊，它的范围不是太大，它主要是集中在广西的南部、海南、东北部、广东的中西部和云南的中部这一些地方，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甚至局地大暴雨这么一个天气。那么 这些降雨期间，这些地方的降雨期间还有短时的这种大风天气聚集的强降水，这个都会有。那么在这些地方啊，这些尤其是南方，这个降雨啊，这个地形也非常的复杂，所以说大家要在上水地区旅游啊，一定要注意，特别的当心，留意当心啊，防范这种危险的灾害性天气带来这个影响。另外就是，那么除了降雨就是高温了，现在看来就是在四川东部、重庆，那么这一带看来就是黄色到橙色的这个高温预警，那么最高气温可能在38到40度以上。我看看明天这个，你像重庆这个无锡和奉节这个地方最高气温可能到43度，这么一个高温， 43度了哈。 43，很可能就是27号以后啊，这个气温会略有的下降，但是呢，这个高温会连续不断，一直持续到月底，甚至下月初，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南方这个天气啊，这酷热难耐。那么到这些地方旅游呢，还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这么一种准备工作。 好的、嗯。到那边去的话，吃个火锅，这压压惊哈、有可能会太热了啊。 好的， 好嘞，谢谢张工的详细介绍，感谢您，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再见。 好的，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求无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推荐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北二环鼓楼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北三环和平东桥到马甸桥的东向西方向，北四环学院桥到海淀桥东向西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另外北五环的香白旗桥东向西方向有一起事故，受其影响呢，后车已经排队到了林翠桥。再给您说一下北五环的香白旗桥东向西的方向有事故，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大家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继续聊茶啊！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今天呢，咱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寿眉大饼啊，它叫大悬臂啊，这个是多杰起了一个特好听的名字。这个我们也没说关键词，这样咱也玩个这种游戏，小游戏。寿眉属于什么茶？您就回复什么关键词就行了，两个字儿，好吧，什么茶类的啊，两个字儿，直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就可以分享到今天的这款茶了。 嗯， 刚刚咱们说到了白茶，又提到了年份茶，让多宝宝呢跟我们说了说怎么判别年份茶，好像没说完呢，是吧？ 嗯， 说到哪儿了？ 那谁知道，自己不记啊，真是。 你看这俩人没有一个听讲的。 分辨他，你说了，比如说不能拉嗓子呀。 哎哎，你听， 然后 你听听，人家这个听得多认真。 那是还期末考试呢。 对，不能拉嗓子啊，这首先重要啊。不能这个扎舌头，不能拉嗓子，就是说他的口感 要顺，腔色要清晰。 对，其实啊，现在很多人呢，这个是个误区。为什么我一直不讲这个年份茶的概念？你如果过分的推广年份茶，一定就会有大量的人去追捧。你只要有人去追捧，就要有商家去迎合，而且是无良商家。他只要去迎合，他就要做手脚，他就要模拟自然陈化的手段。自然陈化是没有问题，它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那么你想用一个月的时间，甚至是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人家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所进行的内部转化，可能吗？不完全可能。在没有工艺保障的前提之下，那么这就很危险了。其实无外乎就是这么几个原则，一个就是润水，就是加湿，把湿度提高，把这个所谓的新茶的湿度提高，让它继续发酵。那当然温度不能太低了，温度太低就发酵不了了，就结了冰了。好，得把温度也提高，就在温湿度都提高的前提之下，这个茶就开始发酵。发酵什么道理啊？出来以后你觉得那汤色变深了，见红，口感呢见厚，其实这都是一种假象。比如说我跟您讲，正常有年份茶的汤色一定没有您想的那么的深，请您注意我说这话啊，真正的年份茶汤色没有您想象的那么的深。我们现在有一些茶商啊，这茶弄出来以后，比如八年的白茶泡出来呢 跟红茶似的。 哎哎，你是不是就常喝这种茶？要不你怎么脱口而出呢？ 我哥泡什么都是红茶、 哦、 茉莉花都能泡出红茶。 对，咱不能学他，他这叫高度萃取。这个刚才我们花花老师讲的非常对，他有的时候把这个茶做出来以后，这个汤色就过深了。 嗯， 我们有一些消费者存在这样的误区，觉得我老茶，老茶就得重，什么重呢？色儿重，味儿重。 嗯， 有这种刻板的偏见，其实达不到您想的那个效果。十年八年，基本上也就是个橙黄色。 嗯， 如果成饼，就能变个橙色。 嗯哦， 甚至到橙红色了不地了啊！ 不停，咱们说的这是白茶的。 白茶 啊，对， 说的就是白茶。 啊、 咱们今儿不是主题聊这白茶这事儿吗、 啊对对对 嗯？哎。我就跟您讲这个所谓的这鉴定的问题， 就是它颜色还是会变深，但没有那么深， 不会那么深的 哦。 散的变得就更慢 哦。 那如果饼茶会转化的快一点，它颜色会得深一个度， 嗯， 但是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进行加深， 嗯。 如果您看的那三五年的茶，七八年的茶，出来跟红茶一个色儿，甚至出来跟六宝都一个色儿， 掉色儿了， 掉色儿了， 嗯 啊，那是上色儿了。 嗯 啊，那就不对了，那个就不对了、 嗯、 口感上也是一样。 就是我见过他们作假的 啊、哦、这你都见过？ 他交的朋友多了。 就是今天 就比如说啊，这个茶叶受潮了 啊， 或者过期了，或者是有那种真正所谓那个霉味儿啊什么的、 哦、 就那种味儿了， 嗯， 怎么办？有方法。 啥方法？ 比如说啊，拿高度白酒， 哦， 茶浇，浇上你觉得哇，完了完了，这茶叶怎么放微波炉里？哗，打完了以后，让这个白酒在那里起化学作用，高度的那个挥发， 哦、 然后再重新炒， 哦， 没味儿了，特别好。 哎呦，这就是消了毒呗？ 哎， 是这意思吗？ 这样， 嗯，这都是以前那个。放皮了的花生米都是这么拌的啊，就往外带水分，那就希望那个酒精的挥发性往外带水分。在台湾有一些做老茶的也会这样， 嗯， 这个有，这都是从花生米找的灵感，我猜啊，你听的那个还有残存的，还搁微波炉里，这个就是花生米那遗存，你知道吗？人家上背得有背笼，多少茶叶都塞微波炉里。 不是，那你说那个更高档 啊？是是是，你的小作坊。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哎呀，得啊！今天咱们不光聊白茶，因为分享的是白茶 啊， 所以从白茶开始聊。 好， 其实我觉得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也跟这暑期 大家关注的有关系。为什么暑期出去玩的朋友特别多？甭管有假没假啊，但是反正孩子放假了， 是 大人一定得抽出来几天时间陪着孩子出去玩去。 嗯 啊，而且呢，可能大家还都愿意走的稍微远一点。我说的稍微远，不一定是出国，就是到咱们各个省份的其他地儿去转一转，尤其像云南， 对 这种地儿凉快嘛。咱今天既然聊茶，咱也聊聊，因为多杰去茶山去的多， 嗯， 咱也聊聊，比如说以茶山作为一个目的地，或者说您旅游的一站，到那边玩玩，而且说茶山有什么好玩的， 或者 也可以让多杰说， 可以去茶山玩吗？ 哎， 或者说我们的听众真的去过茶山玩吗？ 嗯，大家去的还是茶田多，茶山少。 茶田和茶山就一个高一个矮的区别吗？ 区别吗？ 有区别啊。首先来讲呢，您看您要想上山就不容易的地方啊，很多朋友都说杨老师能不能组织大伙儿都去一去，我不是心疼您吗？这比较辛苦。茶田是什么样呢？您比如说我们到杭州，这最简单了，高铁就能到，配套设施也特别好，也有各种的旅游的景点可以供您选择，其中把它定为一站就是有茶山或者叫茶田嘛，你怎么叫都行，它其实是个平原地带，小丘陵，没有很高。那这个茶，尤其是您到西湖那个景区里边啊，咱们就进了保护区里边，那整个顺着杨公堤那条路您往两边走，那就已经都是茶田了。 嗯， 那不是很容易了吗？您把车一停，您就可以看一看啊，拍一拍照。 您真看不出来，就跟竖了一排冬青似的 啊。对， 真的哪知道那是做茶的，我以为就是养冬青的。 哦，不不，还养冬青的。那个冬青园专门养， 专供市政用的 啊，是是是，那不能搁在哪儿啊、嗯？现在还有一些高一点的这种民宿类的，它还带着一片小茶园，它就是你能够去采采看看的，这个是一大类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有很多朋友说，我真想上山看看，不是不可以，不是说不开放，不是这道理，就是很辛苦而已了，就是很辛苦了。你比如说今年，就这回啊，我不在湖南嘛，我为了去一片我想去看的茶山，打县城出发，开车还开了三个多小时呢， 而且路一般吧。 哎，那我跟你说，我在那儿都特有礼貌，在车里边上外边冲谁都点头啊， 哦， 都给颠腾的啊。那你想想，那没有路，它不是，您不用一般来形容，没有什么路，往整个下边，当然我们说村村通的公路啊、县道啊、省道啊，包括说一般的乡路都有，但是你往山上走，那山上没有村了， 嗯。 那是谁去采茶，那就要从这个路上走。那比如现在有一些是比较大的，人家去开发了这个上面的茶园啊，比如上面的茶园，那您要修路，那这个路修到什么程度呢？好一点的咬着牙修，修个水泥的板路就到头了。 为什么呢？那不都挺有钱的吗？ 啊，那没有， 茶卖的这么贵， 你对修路可能还是没有概念啊，你对修路的这个量级许还是没有概念， 还是顾不上， 是不是？比装修还是贵点的啊、 哦？ 那你想，它的路又难修，要开路，而且呢，你觉得直线距离不远，这路修上可就远了，因为它得绕啊。 嗯， 咱不有这么句话，望山跑死马吗？ 对， 你真正想把这地儿绕开了，能上这条道上边，这可就大几公里就开出去了。 嗯、 所以这个就难度就在这个地方。那我这回去那个上边，说实话还挺感动，还看见一个二层的楼房。就这深山里边，真是深山里边的，我怎么会有一个二层楼呢？很破旧了，人家给我们介绍，这是当年的知青农场的楼。 哦， 这上边是个知青开发，当年开垦的这么一片茶园。 嗯嗯嗯， 那专门有一些知青就住在上面，是个二层的小楼啊。那生活条件真的很艰苦，在上面种茶制茶。 哎呦，多好！你盘下来，咱改民宿 啊。那个已经有人正在改了啊。 英雄所见略同、啊、 下回你去我带你去上面，这就改好了。 对，哎，不过那天我们同事去采访，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哎呀，我真的有兴趣去感受，也就是说在北京周边某个地方，因为那地儿我具体想不起来了，是延庆还是房山我忘了，说专门有一段公路，那个公路呢，你开车从那儿走的是能够听到曲子的， 什么什么曲子， 曲子就你开车从公路走，不是边上大喇叭、 哦、 不是，就从那儿走，哎，明显的它是类似于什么哆来咪啊、软发拉呀、啊、这样都是有的、 哦哦、 而且能听出来真的是一首完整的曲子、 哦、 几百米的公路、 哦、 后来我就问他，哎， 我说真的假的？他说是真的。他说呢，第一呢，他开车感受了一下，然后当然那个什么曲子我忘了啊。他说再其次呢，他也采访了当地的人，说这个怎么会开车从这儿过，能够明显的能够听出来是一首曲子。后来人家修路的人就说很简单，实际上就按照音阶似的，他在这个路的其中一侧，然后专门弄上那种类似于棱子， 哦， 就咱们所谓的搓板路， 哦， 但是呢，按照那个棱子的高低或者说宽窄，实际上就跟音阶是一样的了， 哦， 然后当你正常行驶过的时候，它就按照你轱辘碾压这个宽窄高低不同的这种格子路，哎，它就能出一首曲子，哎，很聪明，有点意思。 怎么都觉得是瞎折腾呢？ 啊，没有没有没有，还挺有意思的。 乱花钱真的是，你有这钱去那儿修点路不行吗？真是的。 哦，但是这个他说这个，我还以为天然的啊，他说的是这个 人工 人工 的，是人工 的。到茶山上呢，您听到的声音是天然的声音。我也很愿意在茶山上待着 啊，都是喊山的声吗？ 喊山的也有，我就不给您表演了，您这话筒盯不住去，真是喊，你就知道那人为什么说话声大了。咱们有人说那是说话声大，说话声大有原因。 小胖开饭了， 就类似于吧，你到山上里现喊，比如说我们得找这个采茶人啊，真的是站在山头上喊，就问你在哪儿采呢，你不知道他在哪个梁子上呢，你看不见他， 嚯， 你都看不见这人，根本就你得问他在哪儿了，喊半天到时候真没找着，又翻过去这边这道，我说那你是听不见，还有一道梁子打那边翻过去才能看见，但是这是一种声音，还有就是自然的声音， 嗯， 这个真的是城里人很难享受到的，尤其是咱们说这个孩子， 嗯， 让人听听什么叫鸟叫，什么叫虫鸣，尤其是到晚上，这个就真的像咱们说看演出啊，幕布一压下来， 哎， 因为它是整个所有的灯都没有， 一点声没有， 没有什么光源了也， 嗯， 没有光源干扰您的视觉的时候， 嗯， 您这听觉确实觉得更发达一点了， 嗯， 就能觉得发达一点，马上这个山上的动静您就能感觉得到， 嗯， 那个感觉真的很美，所以我每回茶山的环境差一点，但我还愿意住在山上边，不愿意住在县城内，也有这个原因，那是挺难得的体会。那毕竟您说我去的再多，我每一个地儿也就是几天十天就到头了，大量的生活我也是在北京，也是在城里， 嗯， 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挺奢侈的享受， 嗯， 所以有机会您比如到暑假您带着孩子，甭管是云南呢，是贵州啊，现在贵州也凉快，贵 州 也凉快， 因为它海拔高， 哎，对了，那么您都可以去感受一下，不是说真让您就去采茶去啊， 嗯， 就去感受一下， 哎，这样好不好？一会儿我们先进两条广告， 嗯， 回来之后呢您给我们推荐推荐， 好， 有哪些是我们不像你跑了三个多小时跑过去看一片，我可能也看不出门道来， 啊， 说相对成熟一点但是还有那种田园野趣的风格的， 好 啊，茶园我们可以转一转， 可以， 好不好？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茶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一块儿来聊一聊。另外呢，今天咱们分享的是寿眉，关键词呢就是寿眉属于什么茶，两个字关键词就是那个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个也有朋友给我们发来问题，也挺逗的。但是我觉得也可能代表了大多数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 哎，您说说。 子健说了，是不是随便一种树叶，按照制茶工艺做出来都能当茶喝？ 啊，不是， 冬青至少不行 啊，什么都不行啊，你还至少不行。这茶是非常的神奇的、 oh yeah. 啊，那当然了，我们当年因为茶有多少个国家在外边，那就得买咱们中国的茶叶。如果哪儿都有这种植物，拿什么都按这工艺做做就行了。那不可以，茶中是有一些比较独特的物质。您比如说咖啡碱类的，比如说氨基酸类的，比如说多酚类的，这样的物质进行氧化合成，那么最终出现了口味，就是说有口味了，有香气了。有味道了，那么这个才有。所以说您必须是茶科植物啊，这首先一条。这里边还要再论个适制性的问题，就是这个树适合做做红茶还是做绿茶还是做黑茶，还有个适制性的问题，它不那么简单、 哦、 啊。 明白。哎，你刚刚也说了，说你去安化去了一片你特别想去看的茶园， 嗯， 为什么呢？ 啊，是这样的，这个那个茶园上面呢，我们说安化有个品种叫云台大叶种，云台大叶种是在云台山上边，一个茶树品种里边选育出来的，所以就命了这个名。是当地的我们一个老人叫龚寿松，这老先生都过了80岁了，他是选育这个品种的。在哪儿选育的？就是在我要看的这片茶园上，在那片山梁子上，最终在那么多也不叫野生吧，反正在自然环境下生长的茶树之中，按照它不同的性状表现，一株一株的去选，最后选育出了我们的现在一个国家级的良种，叫云台山大叶种。 嗯， 非常难。这老先生现在过80岁了，应该在82、83岁了，也是湖南省的劳动模范。 哦、 那当然是应该是劳动模范 了。是 是。 那是一位茶农出身的，那从真是通过自己的脚来做实践，一个梁子一个梁子去翻，一个梁子梁梁去找，最终。 哦， 就应该说叫培育出嘛，我们的这个云台山大叶种，这个优良的品种。 嗯，好，好，来，Gavin 说了，多老师好，最近我朋友送了我两条铁观音茶烟，说是纯茶叶做的，倍儿健康，既能抽又能喝，尤其是点燃之后再熄灭，未烧的那部分泡茶，哎，口感还不一样，哎呀，好好奇呀、啊，这真的是茶吗？ 有一种工艺，现在这也是一种深加工的工艺， 茶烟是吗？ 做这茶烟咱没试过啊，说实话，因为大伙儿知道我本人不吸烟啊、我也不是太能尝试这东西，我知道有这东西，不光是铁观音的、 嗯、 好多都能做了。 哦， 我看你有点感兴趣。 试试呗。 可以，反正那个茅台的那个就挺好的， 对吧？ 是吧？ 茅台是 不错。 哦， 也是那个， 人家带 爆珠的， 爆珠、 啊、 是吧？ 哎，反正不错啊。 但我个人这个粗鄙的认为，这可能跟喝茶还是两码事。 哦， 啊， 哦，没什么关系 啊。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啊。 得嘞啊，咱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大家有任何关于茶的、想聊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一会儿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嗯，今儿咱们继续聊茶啊。 好，好，可以。 这个有好多朋友发来了问题，要不咱先把这问题说说，一会儿再让多杰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去茶山转转。 好，要不人到家了。 啊，什么到家了？ 我是提问题的，有再不说到家 了。不，要不然人到家了还不下车。 哦，是这样的。 对， 饭都凉了，赶紧的吧的。 也有可能都已经到家了。 哦， 就坐着准备吃着饭，然后听着咱们节目呢。 真羡慕你们，我都饿了。 嗯，来吧，苍鹰说，杨老师有一个问题请教你一下你啊。我们家这茶呀，保存环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存放地呢也不抽烟也不潮湿，差不多十年左右的普洱，哪哪都挺好的，但就是喝着吧，感觉有点腥。第二泡就好了，而且是越来越好。就是第一泡喝着稍微有点腥味儿， 哦，那个您没跟我讲，您说的这个是生普还是熟普？ 没说， 哎，没说，但是没关系啊，我小的判断一下啊，熟的可能性大，熟的可能性大，这是我的判断啊，不对您告诉我，没关系的，但是道理差不多。如果您自己来判断，您要觉得它那个异味比较重的话呢，那肯定是前期工艺上有点问题，这是我给您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我们保证这款茶能存的意义在于它之前就够好，就是说底子够好，加以时间的锤炼，那么我们说它就会变得更好，或者说更有风味吧。那有可能前期工艺上呢有差强人意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它即使通过后期十年的陈化，比如说您这么优质的陈化环境，可能还不足以完全抵消掉之前工艺上的问题。那说您说喝乳就有点腥，有这可能性，第一点。第二点，您要说第一冲就没问题，从第二冲开始就可以好了，我觉得这个也正常。因为我们讲黑茶的第一冲我是不建议您去饮用的，因为它经过了长时间陈化之后，它需要一个苏醒的过程。所以呢，黑茶第一冲您用多高的水温，其实也就是百度水，嘎呱嗒呱嗒开的这种百度水，您冲进去，您以为它就能析出的很浓稠吗？不会的，其实是不会的。第一冲的味道一般都偏淡，不能够真正体现出茶的风味，要从第二冲开始才能够体现。那说第一冲我多浸一会儿，是不是就会变浓稠了？也很难。其实我给您的建议，喝黑茶，所有人都一样啊。我说这大伙儿一块儿听，第一冲，百度沸水进去，15秒、20秒，甚至说我久一点也没关系。出汤，这汤不要，这个汤不用要， 但并不是洗茶， 哎，这是润茶，但没完啊，静置一下。就是现在您的茶不是已经被热水打湿了吗？静置一下，说静置多长时间的呢？看您耐心烦了，您要有这耐心呢，您来1分钟；您没这耐心呢，您来半分钟。您听我的，静置过之后，您再去冲泡，很容易出味道。 嗯， 让它那个外边啊，你看它表皮，你看它那茶叶表皮都干燥了，不是已经？您让它往里润一润，它这个茶很干的情况下，它会吃水，就是它会把水分吸进去，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您把这个茶叶用热水或者叫沸水打湿打润之后，您静置它的时候，您这个茶其实是在变化，干的部分在往里不停的润水，再往里边吸水，所以当您再冲泡的时候，味道就很容易出来了。打第二冲开始喝，感觉就会比较好了。这个我也是借着咱们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跟大伙一块讲黑茶的一个冲泡的小要领、小窍门。 哎，那同样是黑茶，阿尔卑斯也说了，他说我喝黑茶，黑茶里面老有小木棍儿，这什么情况？ 多大个儿呢？你要看比火柴棍儿还大呢。 那个是冲分量的 啊，也有可能，因为我们说这个茶叶等级有标准。您比如说，黑茶是二级料为主，一级料用的就很少，二级、三级、四级、五级都有可能，七级、八级也可以，在不在国家标准范围之内？在，是在国家标准范围之内，是按一定比例进行添加的，所以不是说黑茶就是全嫩，全是芽头或者全是嫩叶，一点儿茶梗都没有。我跟您说，全是嫩芽嫩叶啊，这是一种高科技。 嗯， 很难。这个我这回在安化专门他们这个工程师着重的给我用小半个小时介绍了一下他们的这个成绩，就是终于已经可以用一级料压制黑茶了。 嗯， 这个是经过科研的，比较有难度，因为它太嫩了，太嫩，您想只要是您一下压力紧压的话，它变形是肯定的。而且就容易过筋，过筋也根本就不利于后期的发酵， 它怎么保证这个松紧度适中？ 就得有这些小棍儿。 如果一般情况下需要，如果一般，如果您一点都不加的话，这工艺比较困难。现在可以做了。现在其实不是在乎这个棍儿不棍儿，就是是不是一定要有一基料的问题，食不厌精嘛。现在没问题了，但是其实是有难度。当年做这个也不是完全为了压低成本，它也是通过来压制的时候产生一定的间隔， 对缝隙， 缝隙干嘛用？缝隙让空气可以进来进行继续的氧化，转化。 好多卖茶的估计听完这节目，哎呦， 好理由啊，是个方向。 哎呀，问这个黑茶的还挺多 啊，说说。 像这个 Time Sticker 也说了啊，说有人说呀，普洱茶含有致癌物质啊，喝多了会致癌，是真的吗？特恐慌 啊，特恐慌，千万别恐慌啊，不是这样的啊，咱们这谁说的就不提了，仨字儿的啊，这个不准确，不准确。那么我们官方已经出来辟谣了，您比如说中国茶叶学会，包括我们中国茶学界的唯一的位的工程院的院士，我们的陈东茂老先生，他也都专门撰文说到这个问题啊，就讲到了之前这种讲法的这种荒谬之处。这种话呢就比较容易传播开来，比较容易引，因为大伙关心自己的， 一涉及到健康的问题，他就有说这个千万别吃，你看那点击率倍儿高， 非常 不就是好事一般都不出门，坏事都传千里，对吧？你比如说咱们一说，哎呀，多杰其实特别讨厌哦，传特远。其实多杰是一个好孩子，但是人家反而觉得，不，我信那个坏的。 对，是， 对吧？ 说多杰脚踏三只船，人家说，哟，多杰这么花呢？你看，马上就传出去了。 谁都跟你们俩似的。 其实人家不是。 举个例子嘛。 啊、怎么就拿我举例子呢？ 不就你一个人吗？你 好，那怎么不拿你们自己举例子？ 那你坐在对立面怎么办呢？你说。 好吧，好吧。 别相信这些东西啊。宝牛也问了，说这两天北京雨大，湿度也确实挺大的，怎么保存这个熟普洱呢？ 哦，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您用什么条件啊，这位宝牛同志。这个您是这样，如果您家里有个小茶仓或者是小茶柜儿，我估计量会不小，要不然干嘛问这问题呢？这天气呢，尽量别打开了，别再反复的折腾它。问题不大，因为您的微观环境还是可以的。您说这会儿我倒腾倒腾它吧，它反而容易跟空气中的这种比较湿热的环境去接触。那过了这段时间，说过两天咱放晴了，家里别忘了开个窗户，还是说您那个地儿，就我不知道您存坛就在哪儿，再给它通通风。 对， 就是干燥以后，说过两天马上你肯定还是得热呀，而且咱北京这干热还是一样的。到这时候呢，您再该。我不知道您那什么环境啊，该打柜门打柜门，该通风您通风，您再给它过一过就没有问题。 是，小星星问，哎，我刚来，今儿聊的是什么茶？分享的是什么？可能还剩下几个了，就、 没有了，不剩什么了 啊， 已经没有了。来， 很抱歉的通知您，我们今天分享的白茶已经没有了。也是，今天这个大饼你带的还是少。 对，本身份数就不多。 是的， 这个大家 还得现烙。 那当然得先凑啊，对吧？凑这点儿不容易啊。没关系，没关系。来，咱们开始说正题。 哎， 去茶山，你看我们这儿有一位听众朋友秀清，他就说了，他说六月初呢，组团去茶山体验了一下，去的是云南的西双版纳。体验了茶山采茶和炒茶，摘下一片嫩嫩的叶子泡泡茶，哎呀，反正那种感觉特别好。 现在咱们这个也叫茶旅吧，它是一个模式哈，我个人感觉。那有这种又叫游学，也有都是兼具的。那我先说这个呢，现在说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针对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您对茶有爱好有喜欢。那么不能说此行就干一个事儿，就看茶。我目前还是这么定位这件事儿啊。您不能跟着我走，您跟着我走，您有一天您觉得挺兴奋，第二天您觉得也还行，到第三天您就不爱出酒店了。 对，就觉得无聊了嘛。 对，还是这些呀？怎么还是这些呢？那不一样，那是我的工作啊。咱们一点一点说。作为您来讲呢，您这个是以茶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旅行，我给您这么几条线路的推荐。那第一条呢，我还是推荐杭州，这是必须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配套也好，美食也多， 对， 博物馆也多，茶山唾手可得。基本上您到西湖区整个的这个范围之内， 都是有茶山的。 哎，那但是杭州的话是不是得挑月份啊？三四月份正好他们那儿茶也下来了，我那时候去，现在再去的话是不是都已经过期了？ 过期了 啊， 过季了啊，就是说这会儿人 反正也不能去了， 不做了。 哦， 做是肯定不做了，因为杭州茶基本上龙井都是一季采，就是采春季。那往后拖一点时间呢，还可以做一种红茶叫九曲红梅茶，这种茶呢能再往后拖一个月，但是现在也都没，但是说茶山可以看一看吧，就是说感受感受茶甜，里边还有点小嫩芽嫩叶的，去看一看。而且杭州有我们中国茶叶博物馆也是可以的啊，这一条线杭州很多人都介绍，您也很熟悉，我不跟您多说。还有一个线呢，奔安徽，奔安徽走黄山线也不错。为什么呢？黄山首先它是个大茶区， 对， 黄山毛峰、太平猴魁、休宁松萝，还有一种茶叫休宁松萝，也是老品种。 不是还有花茶呢吗？ 花茶打那儿出来去别地儿，老有你那花茶呢。它是个大茶区，而且是个名优茶产区。但同时呢，这个地儿现在旅游做得非常好，是吧？那首先说您爬爬黄山总是不错的吧？您甭管从哪个大门进去都可以啊。而且现在整个在这个黄山市啊，比如太平县刀口边上的徽州市，我们说这个叫古镇游搞得不错啊，有一些这个古镇游的项目， 对， 这个我认为也值得去。 是是是 啊，咱们北方人看南方这景少，瞧瞧人家那个宗祠文化呀，看看人家老街老巷啊，这也能配合着，兼具着。今天我都跟您说叫兼具着。转转周边的茶山，挺多的，也是挺多的，因为你想的是个大茶区嘛，基本上您看那景区里边都有茶，就是人家是不是主要推，只是说人家那黄山地区，要我说呀，因为我也到多次到过那儿，他就是能推的太多了，人也不见得以这完全打茶这一张牌， 哦就是、 人家文化也这么的厚重， 什么都好， 历史名人又多， 对对， 黄山又有真正的自然美景。那您说这茶又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好觉得不那么显而已，其实也很重要。那现在坐动车，黄山就有动车站， 对， 您直接就挺好，别坐飞机，我觉得坐动车又安全又稳当，这也是一条线路。再有说，那就是奔云南， 普洱， 奔云南，版纳这是一个茶区，临沧那是一个茶区，这两个地级市啊，一个是西双版纳，一个是临沧，都可以去看一看。现在呢，到不在月份了，得等会儿，得再等一段时间采秋茶了，差不多了，再过一个月吧，往下走一点是可以去看一看的。那个茶呢，跟我刚才讲的云南跟这个杭州的和安徽黄山的呢不一样，杭州的和黄山这个都叫蜜汁型茶田，集中种植的，所以它看起来说有点像这个冬青，有人说看着像黄杨，都有点这意思吧，因为它集中种一排一排的嘛。云南呢不是。云南它是散落在山间，它不叫密植型茶田，它自然生长的嘛，所以古树资源又比较丰富，茶树品种呢又以乔木种和半乔木种偏多，看起来的风味呢那完全是跟江南地区又有所不同，所以即使您说我到过杭州，我再到云南去看茶树看茶山的时候呢，您不腻味，因为它完全是两个路数， 对，个头都不一样， 不一样啊，你到了杭州采茶你弯腰，到了云南采茶，您不是抬头的问题了， 对，得垫脚， 您得抬脚，您得上树， 对， 得上树上边采去，那是两种体验了。所以说您自己来选择，当然这都得兼顾的。您版纳也是一样，版纳它也是能看看佛寺啊，看看傣族风情啊， 对， 它不是光有茶一个，那您多苦啊，对不对？我说这道理是，所以您自己选择，或者说您有什么想去的哪茶区，您再问我，好不好？ 哎，其实我特别想去一地儿，他没说。 哪儿？ 潮汕。 哦， 那儿吃的多好啊！ 福建。 对呀、啊，多棒啊！ 你打住啊，那是广东。 差不多吧。 小胖爱吃莆田的。 哦哦哦！ 哎， 莆田也不，你到底要去哪儿？ 就行， 那片 那一大片吧。 哎，珠三角地区。 啊，珠三角地区 真大 啊！是， 天 哪，他这下画的又大了。 哎呀，我的天啊！ 咱说说啊，这个是这样的，如果您要到潮州呢？它主要潮汕，潮汕产茶是在潮州，不在汕头，汕头比较少，潮州会比较多。主要不就是看凤凰单丛吗？ 对， 单丛呢得进镇，从潮州往里开一个小时，到一个镇子叫凤凰镇。凤凰镇上现在也可以提供住宿，没有什么太好的，就是小旅馆的性质了，可以住， 就是连伊比斯那样的都 啊没有牌子的， 哦， 没有牌子，还都叫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旅馆 啊，对、嗯、宾馆吧，啊，完了以后都是这种性质的啊， 嗯、 但是干净还可以，有两家还挺干净，住一住是可以的啊。这您再往山上走，它是个山区，它这个山区往上就看这个凤凰水仙的品种茶树，看一天下来以后，潮州城吃一天，牌坊街转一转。第二天转道去炒汕头，这原来咱们说过这问题，这也是一条线、 嗯、 刚才又说莆田，那您说的是福建， 嗯， 福建我建议您就去一个地儿，就是上武夷山。武夷山本身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带孩子看看博物什么的不也挺好的吗？瞧瞧花、 嗯、 瞧瞧草，看看虫，这都蛮不错，兼顾着看看茶。现在武夷山的配套可好了，又有动车站，又有飞机场， 对， 高档民宿做了不少， 嗯， 高档的民宿可做了不少了。那武夷山小炒什么的吃一吃也还可以， 嗯， 天心岩那边看看寺庙逛一逛，它就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适合咱们大众去的了。 嗯，好，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吧，说一说这个趁着暑期，咱们以茶为其中的一个脉络啊，咱们可以去哪儿转一转。当然呢，今天咱们主题还是茶，如果您对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吧，咱们还是先说说今天这茶。叮咚问了，说今天咱们这个茶外包装有密封袋吗？如果有的话，我就先扔单位了，最近可能不回去。 没问题，您扔那儿吧， 扔那儿没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有外边有密封袋，里边有这个茶饼应有的这个纸的包， 嗯 啊，完了以后它还会有快递打一个包嘛， 嗯嗯嗯。哎，如果比如说这快递不小心啊，这袋儿就咱们的包装袋湿了，这会影响到里边的茶吗？ 茶不湿就没事， 只要茶不湿没事。 茶不湿就没事。 那如果茶也湿了？ 茶也湿了，你得找快递。那多明白啊， 不是说了吗，放微波炉里， 这靠谱吗？ 啊哈，你试试、啊、能靠谱吗？ 最好还是找人帮您检查一下，因为最近这雨大、 哦、是 是不是，看看有没有水渍什么的。 是 如果没有完好当然更好，如果有的话赶紧找快递也行啊。这个叉叉叉说了，贡煤怎么冲泡呀？ 叉叉叉说的啊，这个贡煤啊是这样，跟一般泡白茶呢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您讲的不知道新老啊，道理都是一样的，茶水比例按1:50来就没有问题啊。1:50如果觉得淡的话，就反过来调成1:30也行啊。沸水冲泡， 嗯 啊，沸水冲泡，嗯，还是这句话，你要想把这茶泡难喝了还挺难的。下午我组织这么一个活动。 就是组织一个把茶泡难喝的活动。 对 啊， 对， 真的吗？ 不容易，你以为啊？不容易。 好吧， 嗯，小黄都说了，说怎么泡都泡不难喝吗？的确如此，你这么加温的焖它、 嗯、 它不见苦啊。 对呀、 啊、它确实是不见苦。 是 我不告诉你怎么能泡火了，嗯 啊，就投茶量多点也不算，就是因为我之前不是泡那个鸭屎香， 嗯， 就是投茶量有点多，泡的有点过，那个苦味儿吧就接受不了了。 嗯 是你真的接受不了，你这茶都喝不下去。但是这白茶我还专门的泡的时间长点，就让它色深点、 嗯、 原来都是香槟色的时候我基本上就喝了， 嗯， 微甜特别爽，现在我都是有点生抽的色， 嚯， 哎，就是有点特别深，我投茶量也多，你喝着吧，是有点苦味儿，但是这个苦味儿是你能接受的 啊 啊、嗯嗯！只要能吃苦瓜，这个苦没问题 啊、哦。那是它是一种优质的苦，可以化得开。 哎、 嗯、啊，对对对，文宇就说了，哎呀，就是因为听你们的节目，慢慢的开始喝白茶了。 一喝就喜欢上了，现在出差必带白茶，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去火消炎，出差就容易上火呀， 真是 必备。 那因为它一个是水土不服，一个是您顿顿饭准在外边吃，咱还是说这我这人说话都实在啊，还是家常便饭养人。 嗯， 那餐厅的饭再好吃，一顿两顿还行，您一出差，恨不得一星期俩星期在外边天天都这个， 对， 你真是不带点茶，有的时候真盯不住，哎。 对，叉叉叉又说了，说哎，你们要搞这个泡的难喝比赛是吧，我泡的就很苦啊， 啊， 跟酱油色似的， 是不是 特别苦 啊，你看他一美似的啊， 他主要是跟小胖 PK 颜色， 是是是、 啊、 可能您不耐受苦啊，我是特爱吃苦瓜啊。这个东东问了，说孕妇可以喝茶吗？什么茶比较合适？ 好， 来吧。 好，黄华老师， 白茶合适，而且喝的淡一点啊，没问题。孩子都可以喝。 孩子是可以喝。你们家孩子喝不喝？ 不让他喝。 你为什么呀？ 不够我喝的呢，抢什么呀？ 你说这人还争嘴，他跟孩子都争嘴啊。 乐在旅途说了，哎，茶科类的任意一种树叶的叶子，是不是都可以按照制作工艺制成绿茶、白茶、黄茶、清茶、各类茶，是吗？只要一颗，这是茶树。我所有茶都能做出来， 是啊，理论上是， 嗯， 这就是我不是原来一直给您举的例子，我还得给您这么说啊。我这人说说茶离不开食堂，这个您给那面粉啊， 嗯， 你怎么和它怎么有，是发面的，是死面的，是蒸包的，是包饺子， 嗯， 还是做馒头，还是做面包， 那里头还得加东西呢。 啊，不光是加东西，您现在细分还有不同的面粉 啊。对对对， 是吧？它就跟我们讲这茶的道理一样，它叫适制性的问题。 嗯， 它怎么有饺子粉呢？ 嗯， 对吧？他就说这东西它适合包饺子，它肯定在这个整个这面粉的选择上，这面粉我不是很懂啊，但是它确实可能说你做出来这个韧性、这个强度，你包出来饺子是最合适的。你怎么不拿棒子面包饺子呀？是不是？ 捏不上啊， 就捏上下锅不也散了吗？你还用考虑捏得上捏不上的问题？改粥了。我说这道理就是这道理，好像你要愣这么做，这形也能做得挺像，那红茶也是一样，好像汤也红的，叶也红的，但一尝那不是味儿。这为什么呢？就是说叫适制性的问题，它里边的整个的氨分比，氨指的是氨基酸，分指的是茶多酚，这氨分比决定了它适制于什么茶。鲜爽一点的做绿茶，浓稠一点的做红茶，底蕴厚一点的做黑茶，它各不相同的啊。 嗯，小花居就说了，你看花茶就得泡苦了喝，那才有小时候大半缸子的味道。 你说 对呀、啊、 哎，一会儿咱们是不是要聊您泡过最难喝的茶呀？啊，先进广告，一会儿接着聊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咱们最后就以解答问题为主。 是的啊， 好吧啊， 好，这个先来看梅州的问题吧。 好， 说了，宝宝啊，生普和绿茶有什么区别呢？ 生普跟绿茶没有什么关系。我还一点点给你说啊，这是两个品类。那我们中国茶呢是六大类，这六分法我现在还得说一下，您提醒我了，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新朋友呢。 哎，是。 我们中国茶呢现在这种六分法呢，应该讲呢起自上世纪80年代安徽农业大学的陈传教授，他先提出了这种分法，现在是最广泛应用的。那么分为了绿茶、白茶、黄茶、青茶，请注意，青茶就是乌龙茶、红茶和黑茶。那么您刚才讲的这个绿茶呢，是讲绿茶吧？ 对。 那当然它就是绿茶类的了。那六宝呢是黑茶里边的一个品类，叫六宝。它们两个从汤色、口感、味道、品饮习惯和审美方向上都有着比较大的不同，应该说还是差异化很大的两种茶。都不用我讲，您喝一次就能感觉得到了。那么绿茶呢喝的是鲜爽，六宝则不然。我原来讲六宝的时候我讲过，它是中国黑茶中的一种，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很喜欢这种黑茶，占四个字的评语，叫红、浓、沉、纯，符合这四个字的标准，好六宝。这四个字没有一条能搁在绿茶身上。是红的那不行，汤得是白黄色的，对不对？ 嗯。 浓太浓了也不行，沉那不行，绿茶喝鲜爽，纯绿茶不是，绿茶喝的是爽， 嗯，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啊， 这鼻音重了读起来好听啊， 什么 红浓沉纯， 您说这还是想卖烤串的， 韩语是啊。韩卫东大哥也说了，说上礼拜买的这个鸭屎香可以冷泡吗？ 可以冷泡，没问题、啊， 挺好的、 啊。韩卫东，好久没见了，啊、 对我都试过，真的泡出来味儿还不错， 嗯。 这个学会忍耐说了，请教一下啊，我胆囊炎，大夫说不能喝茶，但其实我还挺爱喝茶的，一直喝的都是绿茶，白水喝不下去啊。 嗯，真是学会忍耐。 是听大夫的还是听你的呢？ 听你这名的，学会忍耐啊，这名多好。是这样的，当然得听大夫的，能听我能行吗？哎、任何一个事儿，您要是真有一定的身体的不适，我建议您都要遵医嘱，这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嗯、 因为它的情况是多变的、嗯，咱不知道您的这个具体情况。 嗯 啊，但是喝茶呢，我一向都跟您这么说。您如果怕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哎呀，我这个胃、胆、肝还有哪儿，咱就不知道了。说，觉得会不会有影响啊？一律都是这标准，其实这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就是宜淡不宜浓，宜少不宜多，这是一个基本的特征。以茶代水仍然不是我现在推荐的。那到我现在为止，我还要刻意性的，你比如说我这几天出差很辛苦，辛苦在哪儿呢？就是一直不给水喝，到哪儿都喝茶，没有地儿喝水，我愣自己找小铺买了瓶矿泉水喝的，要不哪有喝茶地儿啊？人家觉得招待好你了，到哪儿坐着先喝茶，是吧？天热来您坐着先喝点茶。除了喝茶就吃西瓜，这倒都是摄入水分啊，厕所没少去，但道理不是完全一样的。我还自己偷摸的买了瓶矿泉水，很不能明目张胆，好像显人招待你没招待好似的。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说您不能以茶代水，这是两回事。 对对，所以呀、啊，你买了矿泉水就应该往里放点白茶。 为什么呀？那不又成茶了吗？ 冷泡啊 啊，那两回事，我那天就够错的，我这。人家喝八斤儿，我。 有梦的兔子说了，哎，介绍一下九曲红梅茶呗。 好，这个谁问呢？ 有梦的兔子， 哎，有梦的兔子，你好啊！你说这茶非常的好，我最近还很爱喝。九曲红梅茶是这样的，它是整个杭州茶区，甚至于说是整个浙江茶区唯一的一款重要的优质红茶。浙江是个优质茶产区，但主要产绿茶。 唯一的一款， 唯一的一款优质红茶，不是说只有这一款。 哦、好的哈。 对，我们这茶分等级，比如说名优是一个等级， 哦、 名优是等级。您比如说九曲红梅茶为什么叫名优茶？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们渐渐恢复了历史上名优茶的一些生产，那因为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嘛，开始恢复。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责成当时浙江省的著名的茶学大家庄晚芳先生着手编写一本书叫《中国名茶》，就再一次的整理和恢复我们中国的这些原有的名茶嘛。因为经过特殊历史时期，大量都不生产了，甚至有一些都断档了，都不了解了。在这样80年代初 浙江人民出版的这本《中国名茶之上》，庄晚芳先生编的啊，这种书出很多，这本比较早，那就已经有九曲红梅茶的记载了，就列出来很早了。这个茶形成于什么时候呢？说不好，因为我是到过这个九曲红梅茶产区的，今天的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啊，这个是它的传统产区。双浦镇是原来两个地儿都带浦的名字合在一起，现在叫双浦。 嗯 啊，这个镇子上是专门产九曲红梅茶，当地人说不准了，这是很特殊的。整个杭州都做绿茶，就这儿的人不会做绿茶，只会做红茶。 哦， 整个杭州还就这地儿的人会做红茶。 哎，那肯定就是祖上传下来的手艺。 那决定是祖上传下来的手艺，就是这祖上打哪儿传下来的，不好讲。有一种讲法认为，大概是清中晚期的时候，有一批福建的这个茶农流离失所，辗转到了杭州的市郊，带来了福建的红茶的工艺，这地方人才开始会做红茶。我觉得有一定的可取性。为什么？因为在当年来讲，那样的一个知识或者说叫技术传播很难的程度 的， 你怎么能学会人这工艺呢？ 嗯， 太难了。今天您想学什么，您有心，说实话，您上网找纪录片，找这个相关的材料， 最次上个度娘， 对吧？现在是很容易，当年很难。那这个茶是这么产生的。那到了1915年以后，这个茶声名鹊起，为什么呢？它也代表了当时的杭州的茶厂参加了我们讲那个巴拿马的这个博览会，也获得了金奖又证书。现在您到杭州，这个在就在西湖畔有一个博物馆，叫什么呢？叫西湖博览会博物馆。这西湖博览会是民国就有的第一届，咱们后来才恢复出第二届。在第一届西湖博览会上，这个九曲红梅茶它也获了奖，所以为什么它是名优红茶？说红茶扒了脑袋都能做，照工艺做都行呗。但是有名气、优质的，整个浙江茶区，因为它不是个红茶产区，就这一款就叫九曲红梅、 啊。 用的什么茶树品种？我可以告诉您，就是用的做龙井的那个龙井群体种，就是用的龙井群体种。 所以它在那边就显得倍儿一枝独秀， 倍儿一枝独秀，非常一枝独秀。产量很小， 卖的好吗？ 那好啊， 因为产量小吧， 产量也小，而且其实你说那地儿需不需要红茶？我告诉您，太需要了。江南的冬天是多么的痛苦、啊， 是是是是是、 哎，有一杯温暖的红茶， 啊、对对对， 这更需要了。说真心话，所以说它是这样的一个品种，这些年呢，少见一点。完了，就是必定它跟龙井的这个名声啊，不能比，不能比。我呢是因为去拜访过这个九曲红梅茶的唯一的一位省级的非遗传人，叫冯赞玉，啊，冯老师，冯老师今年70多了吧，啊，他也专门我带他带着做这个茶去看啊去做，所以有一些了解。 嗯，好 ，Espresso 说了，最近喝花茶，发现了一种桂花红茶，觉得不错。 嗯， 这种茶有什么讲究吗？ 你给谈谈。 没什么讲就是香。 哎，它是一种印制嘛。它这个尤其是这些年您听这名字桂花红茶，我不知道您这位啊，反正它这个是比较主打或者说为了吸引女性的饮茶者来设计的，又甜又润又温暖， 而且泡出来也挺漂亮。 哎，就这么个意思吧。 嗯 啊，它是一种印茶工艺，它属于在家工茶的一种。 对。 哎，有一位朋友就是听节目听得特仔细。人家说了，哎，刚才那位听众问的是绿茶和生普的区别，好像你们说的是绿茶和六宝的区别啊。 因为他念的就绿茶六宝区别。 谁说的？生普。 绿茶跟生普的区别。 当然了。 哦，那 这 个、这 是我念的，不信听回放。 我一会儿我听 一顿火锅的赌。 我怎么老听有这个六宝？行，统一说一下好不好？因为那说明这位观众问的问题非常的专业了。 嗯， 啊，已经非常专业了。嗯、绿茶跟六宝，这个你看我还有。 又回来了。 好像问题在我这儿。 去哪儿吃 啊？那个就明儿你吃那地儿。这个我说一下啊，您问的问题非常专业，刚才我给您回答的反而是不准确了，因为没回答您说的问题的点子上。绿茶跟生普，应该讲生普如果是刚刚做出来的青毛茶，我们就说叫云南大一种青毛茶，就是绿茶，而且我还可以非常准确的告诉您它属于什么绿茶，晒性绿茶。它属于叫晒青绿茶，那就是干燥方式以日晒为主体的。你看云南做完茶炒完了之后不是得摊晾吗，进行日晒吗，用炒锅杀青，用日光日晒干燥，这工艺没差，就叫 这个晒星的绿茶，就是这品种。那说透气的转化压制以后，那是另一码事。所以为什么我不是那么的推广喝这生普，就在这儿。您说我喝点晒星绿茶怎么了呢？我跟您说，喝点晒星绿茶没问题。我们有一大部分茶也做晒星工艺，这不是太大的问题。问题在哪儿？问题在于这云南大叶种适不适合直接做晒青绿茶工艺呢？我个人认为不适合，浓强度过高，它必须要做成后发酵茶 哦， 才比较合理。 劲儿太大。 今天咱们喝的这个其实属于什么呢？毛茶。这一沾毛字不是上面长毛的意思。您做生意，您知道有个毛利润，毛利润不是真正核算下利润，它还没到您再精细核算的后步呢。茶叶也是一样，毛茶就是说还没有经过精致加工继续去处理的茶的。 是，这个我们都懂。就像我们做节目还没有合成的，就光那什么的啊，你也有这样的说法。 哦，是吗？ 这就是直播 啊。那肯定是 没有合成 啊，没有合成啊。就是他刚才说完了，他自己后悔了，也回不去了，这就是这个说。对， 我主要想讲影视方面。 哎，对对对， 觉得不太合适。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就是说未成为真正的商品的，这都叫毛茶。这毛茶不是说光普洱有，乌龙也有，什么都有，都有这东西。那您现在喝这生普洱，据我不客气的讲，我认为它不是最终的成品，它需要经过后期的发酵。那这不是我说，这是国标说的，叫熟成工艺，经过自然陈放10年以上或者人工加温卧堆发酵所形成。 嗯 啊，那么是这样的，好吧？ 好，人生几步说了。多宝宝说一下崂山红茶呗。 崂山红茶是崂山绿茶改过来的啊，这个东西就叫红改绿，绿改红，这就是一种趋势。 不，你得说是人家那儿出的衍生产品 啊， 对吧？人也出绿茶，人也出红茶。 是这样的，这红茶呀是一种补充，因为绿茶做的早，采的早，所以你往后一点的呢，你要再做绿茶呢，他就怕卖不上价去。你懂我说的，你懂了吧？ 还是市场行为？ 那肯定是个市场行为，它是为了更好的去利用这个茶树啊。你茶树就采一季，那剩三季赔管费是很高的。 嗯， 我们说茶园赔管是需要核算成本的。那么你现在采一季嫩采绿茶，做了很好的细嫩芽头茶，或者是一级料二级料做出来了，分等级，这很好吧？还抢占了市场。那往后的那个呢？再做就粗老一点了。其实那很好喝，我跟你说，那要做绿茶才好喝，我就爱喝那种茶。但是他不这么做，他有的地儿呢说，那好，那我能不能再一次提高的这个的价值， 嗯， 做一次加工，做成红茶。红茶就恰恰不需要你采的那么嫩，你采太嫩了不行。两个问题不行，我今儿给大家多讲一讲啊，今儿算过节。这是很不传之秘法呀。两个问题是不行，第一个就是过于嫩采做出来的风味有问题，就是说浓强度不够， 就是太嫩了， 太嫩了，太嫩，你做出来的不行，就是浓强度不够，你不符合红茶的一个基本特征。红茶需要什么？红茶需要一个浓强鲜，这是一个基本特征。第二点来说，嫩采证明什么呢？证明你采摘的月份早，对吧？一定是清明前采吧，这叫嫩采。采摘月份早，天气还没有完全回暖，这红茶发酵成问题，温度上不来就发酵不好，这也是细嫩红茶制作的难点之一。就是不容易发酵，你到了过了清明到谷雨了，你这整个气温也上来了，你这茶采完了以后再去做发酵，温度能保，就室外温度能保持住的话，这发酵容易比较成功，发的容易透，前期不容易也在这儿呢，所以这也是个算小秘密吧，啊，讲给大家啊。 哎，那像崂山绿茶，它分什么明前雨前吗？ 它也做明前雨前，它就也现在都是做明前一季，完了雨前一季，但是雨前就不主打了，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不算产品附加值了。 对对对， 但是当地人肯定是喝后边那，不喝前面那个。 好， 风景也是一样。 来，咱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看一看旅途的问题。他说，我能在同一天里喝六大茶类吗？ 可以。 对身体有影响吗？ 我目前还盯得住，我也这么喝。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这个悟空问了一个问题，说今天咱们这个寿眉的饼啊，和之前的散茶的存了五年的 白茶， 白茶除了汤色上就是之外啊，还有别的区别吗？ 口感， 口感是饼的更甜一些，味道更浓一些， 更纯一些。 哦， 应该用纯这个字，不是单纯的纯，是纯和的纯， 嗯， 是更纯一点，就是饱满一点。那么散茶呢，自有一种清甜，这是两码事。 咱那碗怎么样了？ 哪个碗啊？ 啊，不，咱那个 壶， 什么时候定的？ 很快，很快， 上周 就背着你， 马上有壶， 嗯， 哎呦， 就背着你了， 紫砂壶 啊，不是，嗯，咱不紫砂， 泥壶， 泥壶， 嗯。 泥葫芦过江，自身难保。 那不是泥菩萨过江吗？ 都一样。 下月初吧， 快好了，下月初哈。挺好。紧箍咒问了啊， 有一悟空，还有一紧箍咒，你这都这听众都配着套来， 有可能是一家子， 是不是？哦哦， 有可能啊。当然，这都是咱们瞎想的， 那可不瞎想的吗？这是。 对，他问了一个问题，原来我们好像也关于这个聊过。 哎，说说， 就是那个。就是一罐一罐的，人家起了一个特好听的名字， 哎，而且说大师弄的， 那怎么了？ 对，死猫罐茶 啊， 他说 别拦着， 这个怎么样？适合送人吗？ 哦，那这是看您自己的选择。首先来讲呢，我认为我这人都说实话，我不代表任何，我就代表我自己。我认为贵点儿，这是我说的第一点上，是吧？大伙儿这么多年了，您还不知道我吗？我这人就有点实在，我认为贵了点儿。这是我讲的第一点，那就是说你单品价格你核算下来每一斤的成本，就每一斤的价格呀，因为它是一个一个的嘛。 对，因为它 small 嘛。 对，他好像觉得你觉得还可以，但其实你核算的成本是很高的，是很高，就是连价格是很高的，超越了一般茶的价值，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您讲那个得失座，我可以负责给你讲，肯定跟得失没有什么关系。 那是没关系的。 那能有什么关系啊？得失能自己做吗？我认为不能。我认为不能啊，他应，那你不可能保证住这个量嘛，那你应该叫兼制，或者兼制的词用的不好，那你叫代言，我对于这样讲会比较好吧。啊，那么我觉得这就类似于之前讲过的，或者多年前讲的这个技术顾问，类似于这么个性质吧。 啊，指点一下 是吧，我这么理解是不是应该 更，这个可以 有，更好吧。它当然也是一种行销的手段了，是这样讲。那说这茶的品质怎么样的呢？我不是说那几罐我都喝过，我喝过其中的几罐而已，还可以， 中上， 应该叫中上，或者叫中等吧，中等偏，有的中等，有的中等偏上，但是跟它的价格，我认为啊，对于老百姓来讲，因为咱们听这节目的肯定都是自己人，都是咱们都这么多年，我得说句实话，我认为有点偏高。说您送礼，我认为送礼，看送什么人，如果人家很看重这样的东西，很喜欢，您能了解，说他就喜欢这样的东西，这种包装，这种形式。那我觉得也没问题，那未尝不可。那说十个亲戚好朋友，我认为不好。我认为有点过了。 其实我觉得特好，真的。 什么呀？ 送人特好。 小胖就喜欢那种这边有两特 small 特 small 的茶，这边有两块手表一块放在这儿。 对 啊， 那主要是看手表呢。 那就都收了吧。 还两块 走的。这个 iCat 说了，菊花茶是茶吗？是不是更适合夏季喝呢？说他爸爸一直喜欢喝红茶，他呢动员的爸爸试试夏天喝菊花，有这个必要吗？ 去火。 那还不如喝点白茶的，我倒觉得，你要为去火。 对对对， 喝茶都挺去火的。 啊， 老爷子爱喝红茶，是不是老爷子这胃口不太好啊？喝点润的，甜的，我猜有这原因啊。如果是的话呢，您就建议老爷子少喝点新茶，多喝点有点年份的，没问题。我刚才解答您的问题，您说菊花它跟茶科植物没关系，它是一种代茶饮。这东西呢，说白了呢，现在超市也能买，但是您上药铺也能抓，那就证明它有点药效。那我也问过中医的朋友，好像还不相同。您比如说雪菊、杭白菊，还有那婺源菊花，药效啊有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 有疏肝的，有理气的，有和胃的， 你看那血橘出红汤那个呢、 嗯、 那还有点降血压降三高，它各不相同，这还两公斤，因为它那个植物差别挺大的。 嗯， 那偶尔喝喝行，如果四季这么喝呢，我看是不是还有一问题，就是它没有茶好喝。我这是我的核心想法，因为它里边不含有咖啡碱和氨基酸类的物质那么多，它就没有那么丰富的味道嘛。这是我的想法啊。 好，悟空跳出来说了，我和紧箍咒不是一家的。 你看这个就应该一棒子打的他们。 最后一个问题，永恒问的，说是我这个脾胃比较虚，而且是虚寒，可以喝点白茶吗？ 哎，可以喝点有年份的白茶，比如说有三五年的话，它的整个性质会转变。您不看别的，您看汤色也看出来了，从整个的黄绿色像一个橙红色去转变了，在这个趋势上走，那可见它的味道还有它对人体的刺激感是变低了的。 嗯， 当然那可能鲜爽度就差了。 嗯， 对不对？老喝就是有年份的茶喝纯喝， 但是疗效高了 啊！你使那么大劲干嘛呀？ 那小胖喝的那么浓，你看两天嗓子见好。 可以，可以，你也可以再拼一点新茶。 哦，没有哎 啊，不拼也行。 好嘞啊，谢谢这个多杰跟我们的分享、啊、 谢谢大家， 感谢，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非常棒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咱们再见了。 Салы баты жөнің күн болар, танысалы ғиғаға шай. Сүтті шай іш қаймақ салып, бұл өмірден өтейік, ойнақсалы ғиғаға шай. Қара шай іш қанысалы баты жөнің күн болар, танысалы ғиғаға шай. Сүтті шай іш қаймақ салып, бұл өмірден өтейік, ойнақсалы ғиғаға шай. Жөнің күн болар, танысалы ғиғарға шай. Сүтті шай іш қаймақ салып, бұл өмірден өтейік, ойнақсалы ғиғарға шай. Қара шай іш қанысалы баты, жөнің күн болар, танысалы ғиғарға шай. Сүтті шай іш қаймақ салып, бұл өмірден өтейік, ойнақсалы ғиғарға шай.